我眼中的方心就是那种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很安静，很温柔，脸上永远都挂着一副与世无争的表情。 那肯定啊，我如果长成她那样，我也与世无争，这个世界对她来说肯定充满了善意。 方心，喝我的牛奶。 啊，不用了，我的牛奶过敏了。 没事，我还有苹果。 真不用了。 方心，吃我的橘子，我橘子可甜了。 这个橘子肯定很酸。 都不甜。喝我的钙奶。 但可能就是因为她从小就有太多选择，反而让她养成了行事谨慎的习惯。就像她每次在外面吃饭，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挑出那些会让她过敏的食材一样。面对众多的追求者，她也总是不急不躁地挑选着，静静地等待着那个最适合她的人出现。 我认识的刘静就是那种从小在班上像个透明人一样毫不起眼的女孩。成绩虽然不错，但也不拔尖。 长相不突出，但也没有人会说她丑。 她喜欢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兴趣爱好也都和其他人不同。 这么容易，给我也看看。哦，菜谱啊，看菜谱干嘛？ 段的意思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喜欢的食物， 但凡遇到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第一反应就是退缩。想方设法的把自己藏起来，乍一看以为是胆子小。 刘静。 But the world's favorite food isn't English, Italian, Indian or Japanese. 但实际上他只是更喜欢被动的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厉害。 对对对，深藏功与名的那种。 It's usually very delicious. Excellent. 简单来说就是闷骚。 别讲话了。 上学的时候，班上总有一种女生，就像《哈利波特》里的赫敏一样讨厌。 谁想当班长？ 我。 谁想当班长？ 我。 我。 这种女生就是夏梦。 夏梦是那种典型的尖子生，努力上进。 停！ 夏梦，她做的怎么样？ 错了，第一步就错了。 只是每次她都容易过度表现自己。 站住！动起来！还给我！ 最后常常弄巧成拙。 来，大集合，雨勤符文 到。 你们先各自选一下自己的队员。 猜选吧。 小文， 张世迪。 大文， 林立。 一会儿你防雨勤，你再 防。没有人选夏梦吗？ 没有啊，我怕拖累他。 对啊，他太厉害了。 哦，那夏梦你当裁判吧。好吧。 打手犯规，阻挡犯规，总部犯规，你们到底会不会打球吧？ 左不 然我就是看哪儿左不了， 没关系， 都听夏梦的吧，我们再打。 夏梦后来才意识到，原来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憎恨他，觉得他太爱影响别人，太喜欢炫耀自己的权利。但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就是他大学时交往的男朋友 马继昌。 哎，夏梦，你快帮我看一下这道题，最小值。 最小值吗？这个很简单啊，这边的平均值是23.51。减去0.62，那这不就做出来了？ 夏梦，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我拿到 offer 了， 我们之前投的那家互联网公司。 真的？ 怎么样，你呢？ 我其实上周就有收到他们内定的 offer 了，但是因为我不太清楚你那边什么情况，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讲。 真的？ 太好了。上帝朋友， 我们以后可以在一家公司上班了，是不是？太灵了！ 夏梦觉得很欣慰，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他的优秀。 对面，我们当同桌。 其实像方心这样的女孩，人生路径通常都会比较简单，学习成绩不用太好，上一所差不多的大学，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然后那个最适合她的人就会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 刘静一向独来独往，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做菜。 其实她也不是不喜欢交朋友， 只是因为他自己戏太多，常常一个人在脑海里就可以演完一整出戏，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寂寞。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有点奇怪、有点拧巴的人，而这样的人一旦开始谈恋爱，对男方简直就是个灾难。 放那吧。 你别看他现在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脑子里是这么想的。 游戏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点心，你连看都不看就放在一边。那将来我们要是结婚了，难道每天也是过这样的生活？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想当初你明明就喜欢公司里的另一个女孩，难不成把我当成备胎了是不是？不行，我现在就要把这个事儿问清楚。 可是如果我问了，会不会显得我很作啊？都交往这么久了还要翻旧账，实在是有点无理取闹。何况他如果真的承认了我是备胎，那我岂不是很受伤？算了，还是在受伤之前先抽身好了。 想到这里，刘静决定开通会员直通结局。 我们分手吧。 啊啊，为什么？ 对你没感觉了。 哎， 没错。哎，刘静谈恋爱就是在找一种感觉，虽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放在童话故事里，芳心就是公主，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是放在电视剧里，芳心就是观众最不待见的那种角色，恨不得她的故事越惨越好。 夏梦和王继春甜甜蜜蜜地交往了几年，直到有一天。 继春， 啊，疯了！HR 刚找我谈话，我可能很快就要做副总。 真的假的？副总这么快？ 对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哦，而且啊，副总是可以股票和股权拿的，我们很快就可以买房子了。 你以后收入得是我几倍啊？ 夏梦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虽然王继冲能接受他的优秀，但也是有限的。一旦超过了某个限度，他们的关系就再也回不去了。 你们公司怎么不安排你们在家办公呢？ 没有啊，我们说是 IT 部门，但是平时也就是修修电脑啊，关关 WiFi 什么的。这疫情期间更没事干了。 哎，我前两天还看你直播来着。 哎，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跟我一起带货呀？ 啊，我带什么货呀？我就是兴趣来了，拍几个做菜的视频，也没几个粉丝。重点是我做菜呢，是想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妈呀，天天催着我结婚，我真的烦都烦死了。 可我看你成绩还真不错，你知道你那天直播，一天就挣了几千块。 什么？嗯，这个人一直在给我刷礼物哎。 是吗？谁啊？ 我哪知道啊，网上那么多人没名没姓的。 刘静啊， 出来帮我炒个菜吧。 你说你成天窝在屋里，也不说陪陪父母聊聊天。 听见了吗？我妈喊我的全家人呀。 刘静。 哦，来了来了，走了。 我也查叫我了，拜拜。 你姐姐剁个肉剁的声音这么小，咚咚咚咚咚咚的，吵死人了都。 小静啊，那你的房间怎么乱七八糟也不整理一下？ 你下垫抹布了没有？ 垫了。 你过水了没有啊？ 过了。哎呀， 哎，这我帮你倒好吧。 你那个肉得翻一翻，肉翻一翻。 哎，我来。 佳佳，你说你这个姐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怎么就是没人要呢？ 佳佳，你帮妈妈出出主意好吗？ 姐姐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哎呀呀，你油都站出来了，你活小一点 啊！哎呀，老孙呐，你瞧这疫情闹的。行了，疫情过后咱们再补吧。啊，多保重啊！哎呀，嚯，怎么全是苦瓜呀？咱家的日子得多苦啊！啊！ 哎呀，苦什么苦啊？我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苦尽甘来的，只是我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哎呦，看看我们家小静真是太强悍了，能做这么多好吃的菜，怎么就找不着一个男朋友呢？ 这不就一桌苦瓜吗？ 就苦瓜你能做三菜一汤，我真为你未来的婆婆而骄傲。 那得先找到老公再说。 爸，我这辈子伺候你俩，我要给你倒。 不用。 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啊？你想找个相亲都不行。 老孙家闺女本来要结婚，这疫情一闹啊，推了。这回啊，份子钱也省了。 你说说啊，这几年光咱们家的份子钱都交出去好几万了吧？ 我琢磨着，这是收不回来了。 小静啊， 你们有完没完啊？ 我知道着急，那急有什么用呢？那结婚那么重要的事情，不慎重一点吗？哪能随便嫁？ 哎，我就是想问问你，喜不喜欢吃火锅？ 我有什么吃的？哎呀，最不爱吃火锅了。 就是隔壁楼王阿姨家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还给我们送了一堆的优惠券，说疫情结束以后让我们去捧个场。 妈，我爱吃火锅，一起去呗。 太好了，那家火锅店是他儿子在那儿经营，到时候我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啊。 我喜欢吃牛肉。 尝尝你女儿做的这个吧。 这部剧到底怎么播呢？现在观众的耐心都是很低的。你看看咱们平台去年的大数据，35%的用户在第一集第七分钟就弃剧，所以我们下次开发剧本应该在第一分钟就抓住观众的爽点，刺激他们，否则观众很容易走神的。 你还坐不坐了？ 对不起啊，那我同意一点。 算了，吃饭。 别呀，换我来嘛。 来什么呀？你都弃剧了。吃饭了啊。 不是跟你说我不吃碳水吗？ 哪是碳水？ 米饭面食都是碳水化合物。 那直接说你不能吃主食不就完了吗？还说你减肥方法那么多种，我知道你今天又是哪种了。之前那个果汁断食法又不用了。 那没用，吃了7天瘦了3斤又复胖了6斤。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我现在用的是生酮减肥法，不能吃碳水，不能吃糖，要摄入大量的脂肪和适量的蛋白质，所以你给我多做点肉。 你不是减肥吗？怎么还吃脂肪啊？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你多干嘛？照我说的做。 啊，但是你能不能别拿这种领导的语气来命令我？咱们在家也没在公司。 哦，对了，下午的视频会议改到2点钟了，然后 PPT 发给 Amy， 抓到胡总跟我。 知道了，肖总。 没肉啦。 哎，我觉得你别用什么生酮减肥法，你试试生鲜减肥法吧。 嗯，哪有效？怎么断？ 很简单，我告诉你啊，就什么都不吃，饿死你。 持久度还不错，优秀，保湿性能一般般，普通。 老婆回来了。 啊，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都快饿死了。哎 呀，别提了，现在点饿呢实在是太难了。本来开的店就没几家，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多要求啊，人家干脆就把订单给取消了。 啊， 这样还是我专门找人给你开的小灶。 真的 啊？ 那真是辛苦你了。 来，看看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我看看。 等等等等。 哇，看起来好丰盛啊。 嗯。 难怪人家老丈说夫妻感情有多深，一次疫情看得真。 是吗？ 你真是有个好老公。 嗯。 哎，真的哎，你看他这每一样菜上面都有3种食材哎。 啊，人家可是费尽了心思。来。吃吧， 尝尝。 放心吧，绝对没有大麦、小麦、黑麦，也没有海鲜、奶制品，还有坚果之类的东西。你这个过敏体质，绝对可以放心吃。 好吃， 好吃吧？ 这是哪家餐厅呀？做的这么好？ 不是餐厅，是我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认识一大姐。这大姐特别神奇，说是在一家厨师学校当老师，所以我就专门拜托她做的你这个过敏体质定制料理。 这么神奇啊！ 赶紧吃，吃完还得把餐具给别人还回去。 那待会儿，你还他的时候我也去吧，在哪一栋？ 不用，现在外面风险太大了，你这体质千万不能出门的。而且我已经跟那个大姐说好了， 等我有空的时候跟那大姐学做饭去，以后就可以每天做给你吃。 那我也跟你一块去，我也想学学。 这种事交给我啊，你每天都要直播的，我那么闲是不是？而且你嫁给我，我绝对不允许你做饭给我吃，享受就行了。 小芬啊，你别着急，我找找照片啊。哎，找到了。 好的。 你看，这是我女儿在家包的小笼包，你看看皮儿有多薄啊。这个水平完全可以开饭店 了， 是不是？看看看看看看。 妈，你干嘛呢？ 真的不错。 快快快，快过来！叫你过来就过来呀。这一张你看看，这就是我女儿刘静。 干嘛去？ 你好，李小姐。 社区搞一个网上相亲活动，来打一招呼。小芬阿姨，这是小芬阿姨。 阿姨好。 哎，你好。 长得蛮漂亮的嘛。一点也不像三十岁的样子。哎，太漂亮了。 才29，今年还没过30岁的生日呢。她在银行做 IT 工作，工资不低，工作还不忙，还烧了一手的好菜，特别好吃，还会修电脑、修 WiFi。你说这一类女孩特别适合结婚的，对吧？ 哎，阿姨贵姓啊？ 啊，我姓张，我儿子姓李。 哦，张阿姨您好，是这样的，我先有点事儿，咱们改天聊啊。 哎，你干什么呀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没礼貌呀？ 没礼貌，你就没完没了让我相亲。妈，我真说了很多遍了，我要找我喜欢的人结婚，不是找你喜欢的人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你不喜欢呢？ 我，能不能我自己做主啊？你别管我了。 什么我不管了？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爸， 你真的要去孝顺父母，你就应该早点把自己给嫁出去。我才不要你做那么多菜给我吃呢，你干嘛不去？ 喂。 喂，老刘，我打错了吗？ 哦，那个老刘上厕所呢，请问您是谁啊？ 哦，我是住你们家楼上的，我姓江，我现在人被困在外地，回不去了。但我女儿刚从国外回来，她才10岁。 哦，您别着急，慢慢说。您的意思是，您女儿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很担心她，不知道能不能麻烦您上去看看她呀？要是能帮忙送点饭什么的就更好了。我们家在本地也没有亲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没问题，别担心了，我马上上去啊。好，爸，接一下，楼上的。 谁呀？ 楼上的。 上个厕所这么长。 好香啊！孩子回来了。哦，他家哦，一个人啊？ 你又不认识他们，还是我把他送上去 吧？我上去吧。哎呀，我再不出去都疯了。 你疯什么呀？我还要疯呢。你赶紧回来啊！快去快回。 哎，好，行。 刚才的事还没完呢。 阿姨有事吗？ 姐姐是楼下的邻居，你爸担心你一个人在家，让我上来给你送点饭吃。 阿姨不用了， 姐姐都做好了，你不尝尝吗？ 真的不用了。 不尝尝吗？姐姐做饭可好吃了。 我刚才已经在电话里跟我爸说了，真的不用了。 那你一个人在家吃什么？垃圾食品别吃了，饭好吃。 那阿姨你先放那儿吧，谢谢。 姐姐帮你热一下。 我待会儿自己会热的。 姐姐走了啊！哎，小妹妹，你们家有没有衣服要洗啊？姐姐帮你洗衣服。 洗衣机在洗。 那你们家要不要打扫卫生？姐姐给你扫地。那姐就不打扰你了啊。小妹妹，你们家花都枯萎了，我姐姐帮你浇水啊。 阿姨真的不用。 不用吗？姐姐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有是有，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 姐姐什么都会。来来来，需要干嘛？这什么？ 就是连不上网，弄了一早上。 哎呦，那你找对人了，姐姐做 IT 的呢。 IT 是什么？ 小孩不懂，专业高级。 什么时候才能弄好？你不是说你是干 IT 行业的吗？ 你懂什么叫 IT 行业吗？别催啊，越催越慢。手机给我，马上就好了，你有点耐心啊。嗯，成功。 谢谢。 不客气。我叫刘静。 你好，我叫文文。 我 你这样好舒服，好安静啊。 别冻着啊。那我走了啊。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吧？要不要姐姐陪你啊？ 没事儿，不用。 喂，妈。 喂，刘静，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把张阿姨的视频给挂了，我还以为她生气的呢。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居然跟我说，看着你挺有眼缘的，说帮你们俩相个亲。 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想相亲。 哎，你怎么讲不听呢？我跟你说，人家张阿姨的儿子真不错。 妈，你等一下啊。小文，求你事儿，能不能在你家多待会儿？ 随你便。 哎呦妈，我跟你讲，我根本走不开，这孩子一个人在家害怕，又哭又闹的，又哭又闹，你听一听，他好惨呀！ 啊，妈妈，我要妈妈了。 是吧，妈？你听见了吧？ 啊，要不我也上去啊？ 哎，你别管了，你帮我跟张阿姨说一声，哪天我跟他好好聊啊。就这样了，拜拜。 碧花。 啊， 那阿姨你为什么不叫啊？ 小屁孩明知道没结婚还叫阿姨，叫姐姐， 姐姐， 乖。二姑， 嗯，这个好吃哎。 是吗？嗯， 那姐姐，如果你以后再被逼婚的话，你就来我家给我做饭吃。 好，没问题，多吃点。 哎呀，大哥，我没拦你，没看到吗？ 喂，弟兄啊，帮我写个需求分析吧。 需求分析是吧？行，我能写，但是我现在有点忙。不是，我这……你别打断，哎，不是，啊，你着急吗？ 我还挺急的。 你要不然找那个艾米吧。啊， 那行吧。 啊，别，还打电话呢？哟，漂亮。杀青机，杀青机。 喂，小李啊。 喂，夏总。 哎，那个需求分析你就找王继冲写吧。 但继冲说他在忙。 他现在不忙了，把资料发给他。 好的。 好，再见。终于知道平时上班都什么样子了。 哎呦，我这不是在家吗？ 现在是居家办公时间。 哎，小李。我知道了。夏总跟我说了，你发给我吧，一会儿发给你。我现在退出要被举报， 那不用上班了是不是？王继冲， 干嘛？ 给我倒杯水。 那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他现在不是在家吗？ 自己倒吧。 报告怎么回事？平台流量没有，分析数据也没有写。 这么粗糙，谁做的？ 大过度， 我写不出来。 改易，不是我。李仁， 也不是我啊。季冲写。 好。 王继冲， 你到。 太糊弄了，回家重写。 好嘞。 回哪个家呀？还能回哪个家呀？ 当然是夏总的家喽。 夏总的家不就是季冲的家？ 这谁是一家之主还不够明显吗？ 哎，你们别这样，夏总会不好意思的。 先休息30分钟，回来汇报小组报告。 好。我给你发消息没看见？ 嗯， 不是我说给你发消息你没看见吗？ 我才看到。 不是你什么才看到？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 报告数据的确是做的有点。 我发了那么多你一条没看见。再说我发那报告怎么了？ 是 我发那报告不挺好？ 我以后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再说你了，好不好？不要生气，但是报告要重写好吗？ 我明天那个提案就要交了。 嗯， 你有什么意见吗？ 嗯，没有。 那 嗨，宝宝们，欢迎来到星星子的直播间。今天我的粉丝终于满10000了，我真的特别开心，谢谢大家。 老婆 啊， 你的柚子茶。 谢谢老哥。 警告你们啊，不要打我老婆主意啊。 谢谢，哦，谢谢小阿轩送的玫瑰花，啊，还有新少送的飞机， 是的，我已经名花有主了，宝宝们。而且我跟我老公也约定好，我们只在线上带货，那私底下呢是不会有任何私交的。 记住了，买它。走了。嗯。 正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湛蓝色，有没有？ 知道了，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还有，你跟那个 Peter 是怎么回事？ 啊，能不能不要再管我和 Peter 的事儿了？ 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 笑笑，你这个不能早恋啊，不然我去找你们老师聊聊。 跟我们老师聊？行啊，你去找他聊去啊。那我问你，早恋用英语怎么说？英语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词，好不好？行了行了，不跟你聊了啊！ 哎，等等等， 拜拜。 还没说完呢。 唉，又被逼慌了。 嗯，你说现在的父母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8岁前不让你跟男生玩，18岁后又逼着你结婚。 真理。 姐姐，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同病相怜了。 啊？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 好姐妹。 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我也不知道，看感觉吧。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爸？他也是单身。 你爸？ 对啊，我爸妈离婚好几年了，后来我妈嫁到了瑞士，也就把我带过去上学了。 哦，怪不得住那么多年没见过你。嗯， 你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爸的照片。嗯， 别了，我对大叔不感兴趣。 你刚才不是说要看感觉吗？ 你不能长年纪太大了呀。 什么不给看？ 然后关于我刚才说的这个项目呢，我们还计划进行一个引游联动，从动漫、小说、游戏多方面的共同去推进，打造一个全方面的 IP。谢谢大家。 山梦你怎么看？ 首先我反对使用流量明星，因为虽然他们的粉丝可以在短期内给我们提供可观的点击量，但同时也会透支其他观众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建议优先使用实力派的演员。其次，这一部剧三个主角都是男性。鉴于我们的网剧观众70%以上都是女性，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一个主角换成女性。最后就是这个编剧上一部剧烂尾了，水平不行，所以我建议这一组暂时先不要评。 嗯，这样我们先休息，下一组把材料准备一下。 你把视频关了。 3分钟之后我们再开始。 过来。 怎么了？ 这么多人不是说好给我留个面子吗？ 我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没说什么，这么多话昨天怎么不说？我昨天是不是问了你了？ 我下面又不是只有你这一组，我下面还有3组要跟你竞争。我要是跟你说什么，对他们不就不公平了吗？哎，我们俩这关系，有些事情是不是要避避嫌？ 避嫌是吧？行，避嫌，那干脆分手吧。 王继冲，你自己不争气就算了，怎么这么做？能忍的男人样子？ 能忍一个女人的样子？ 在家又不做饭又不打扫卫生的，还有你最近又胖了，你知道吗？ 我说错了吗？哎，我天天吃不红的，你现在越减越肥，你 知道吗？你就 我怎么不努力了？我昨天是不是问你了？ 能不能努力？ 我昨天是不是问你了？ 危险是什么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吗？我马好不好？ 山梦，我们还在开会，山梦， 不是让你关视频吗？ 我关了，是你没关吧？ 季冲，我觉得山梦说的对，你们私下的事情私下解决，工作上的还是要后面清蒸。山梦。我们要不要再多休息一会儿？ 不用了，下组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吧，不要耽误进度了。 好，开始吧。那我来讲一下我们组的提案。我们想制作一部主打16至30岁女性市场的都市偶像励志剧。 那放盐呢，可以释放这个肉中的肌动球蛋白，然后可以让肉更加的粘稠，这样肉啊吃起来更加筋道，更加鲜嫩。 姐姐，这个叫超好看的人一直在给你刷礼物。 哦，超好看，谢谢你啊！看我的直播不用给我刷礼物的，谢谢啊， 姐姐。这个人好像认识你，还说 你以前是大饼脸，所以你整过容？ 认错人了吧？我一直很美的。 是吗？ 不美吗？ 对了，姐姐，我爸说他今晚要回来，还说要当面谢谢你。 谢什么谢呀？太客气了，街坊邻居的。 不过姐姐，我跟你说啊，我爸做饭超级难吃的。 那你以后还能来我家做饭吗？ 当然没问题啦。 谁呀？ 你好，我们是居委会的，请问这里是马振宇家吗？ 是这儿没错，他是我老公，怎么回事啊？ 他是你老公？ 嗯，对呀。 哦，是这样的，因为根据摸排呢，他与一起疑似病例人员有过密切接触，我们现在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请问他现在在家吗？ 但是这个不可能吧？疫情期间我们都没出过门，连小区都没出去过，顶多去取个快递，怎么可能跟别人有密切接触？ 怎么了？哦，马振宇先生是吧？ 啊， 那个隔壁 C 栋603的黄梦玲小姐，你认识吧？ 黄什么？ 黄梦玲。 不认识。 黄梦玲小姐是咱们小区最新的一例疑似病例。他提供的密切人员接触名单里面就有您的名字 ，B 栋505的马振宇先生。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真的不认识什么黄梦林。 马先生，基于疫情需要且经过了黄梦林小姐的同意，我们从物业调取了最近一段时间黄小姐家楼道的监控视频。这个人是您吧？ 是他缠着我，我去就是为了跟他解释的，让他别缠着我，真的， 别放了。 真的，真的，你相信我，他缠着我。 吃什么呀？今晚吃什么呀？ 看不见吗？你别挡着我。 你教我做菜好吗？ 哎呦，我切菜呢，你别挡着我行吗？ 哦。那你教我做菜好不好？嗯，好不好吗？ 不是，平常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啊？ 我看你做菜很辛苦啊。 做菜？怎么不让刘静教你啊？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菜嘛。 是吧？ 嗯。 把这吃， 你不要这生的， 吃一个。 我不要， 哎，巨甜生的。 我不要吃萝卜啊，我不要。 吃， 哎，我不要，不要， 吃一个，吃一个， 吃 一个，吃一个， 我要吃肉。 谁？看看，肉是吧？谁呀？ 去打电话给胡总，问问是谁放上去的。 别打了，还不够丢人的。 那我跟平台联系一下，让他们把视频撤下去。我有他们负责人的电话，我去联系一下。可以把这视频撤下来的。季冲。 姐姐来了，给你热个菜，洗洗手就能吃饭了。 文文，怎么了？文文，文文，叫，文文，文文在哪儿啊？文文， 你谁呀？啊？ 文文呢？ 文文，文文去超市了。你谁呀？ 你放什么视频啊？ 试镜视频，试镜视频，你再看看。 哦，那你在那儿，在那儿干嘛呢？ 我眼镜掉鱼缸里了，眼镜你自己看看。哎，是吧？啊？ 不是，那你谁呀？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谁呀？ 我是朋友。 我是他爸爸。 你他爸你几岁啊？ 我29。 你几岁啊？ 我30。 朋友的爸比我还小一岁。 文文的朋友，我怎么没听起过你啊？ 不是你给我们家打电话让我们照顾文文的吗？ 哦，你等一下。哦，你是刘叔的老婆刘阿姨？ 不是，你真瞎呀？我是他女儿。 我还一直以为是你妈妈在照顾文文呢，不好意思，我叫江山木。 刘静， 哎，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刚才不好意思，没反应过来。没想到刘叔的女儿这么漂亮。 没想到文文的爸爸这么年轻。 你头上有泡沫。 吃的太